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九十一首诗《望月怀远》，张九龄。 望月怀远，张九龄。海上三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今夜晚高夜，今夕去相思。日子凌干晚，披干露珠。不堪盈秋景，还前望家己。 晚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